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说马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

声，谁知道手背朝下难杀人， 我咋说呀我 办出事来那叫出格啊。 办什么出格的事儿呢？ 这小子是个脏口，前几天呢邻居大妈给他块甜瓜，这小子一见甜瓜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都往嘴里舔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甜瓜汁更活泥了。这小子人不大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？他有这样三下五除二，连泥带水还有甜瓜籽儿，他都抹肚皮上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甜瓜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甜瓜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哎呀，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，让我咋儿跟您说呀， 我看看。哎呦， 农村的苦日子啊，吃了这顿没下顿，一家人野菜当饭，生活艰辛，西周断顿日子

老太太要带花， 小姐们骑着红马南马台阶下，刘姥姥我呀 是你大姑要抓下， 不了那英武殿，刘姥姥我呀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，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，当面说恭维话，我是那个徒弟他们小哈哈，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儿走吧， 真是仙山出金鸟，那也